呢個禮拜唔係一個好好嘅禮拜啦。咁對唔同嘅人嚟講都係啦，因為香港好多嘅人離開啦，咁啊特別係一啲都係幾有標誌性嘅人啊，即係標誌性，即係佢代表一個嘅時代嚇。咁當然對於我哋好多男人嚟講咧，金融嘅離世啦嚇，就即係撇除好多嘅討論啦嚇，咁都係一種咧，我係。好耐好耐未試過咧，因為一個你其實都唔識嘅人咧離世咧，你會流咗兩滴眼淚嘅嚇。金融走就真嘅係，因為你真係覺得你明唔明啊？明啊 ？OK， 唉，惋惜係啦。咁咧就咁當然嗰種惋惜咧，就係因為佢而家輸賠咗你好多個暑假。我暑假先敢睇金融嘅啫，平時係讀書嘅，真係讀書嘅我哋嗰啲嚇。暑假咧，就係覺得睇金融係一種 luxury 嚟嘅，嚇，仲可以無限 loop 無限睇咁樣。不過你嚟即係有啲就會係你可以話雖然惋惜，但係都叫自然嘅離開啦。咁但係咧有啲咧係即係死得不明不白嘅，又或者咧係甚至乎係自己結束生命嘅添嘅。咁上個禮拜我哋崇拜之後咧，喺我哋嘅小組分享嘅時候咧，都要提及到呢個關於自殺嘅問題。點解開始嘅時候會講呢個問題呢？我哋分享嘅時候咧都有即係。有一個嘅心裏面嘅疑問，即係一個人喺咩情況之下先至會自己結束自己嘅生命？咁一定係佢好灰，一定係即係走投無路，一定係極度咧係冇盼望嘅時候，先會做一個咁樣嘅決定嘅。你好難想像，可能你人生裏面試過，有冇試過？即係有時候咧，即係誒，不如你跳落去算啦咁嗰啲嗱，即係唔好小心喎，唔好唔好俾呢啲嘅念頭咧出現喎。係，但係有啲時間咧，你係會有。咁樣嘅 moment 啊，即係你唔知道發生啲咩事咧，你覺得你處理唔到。我就睇一啲關於咧係香港自殺嘅資料嚇，咁、咧就原來香港嘅自殺率咧近年咧係有下降嘅趨勢喎。你諗唔到，以為應該死得人多啦，其實唔係嘅嚇。由最高峰嘅2003年咧，咁梗係知點解係2003年啦。即係嗰陣時一年有1200幾人自殺，到上年咧大概係800-900人到自殺咁樣嚇，個自殺率喺度慢慢。咁下降緊㗎。香港咧就香港大學咧有一個嘅防止自殺嘅中心。咁嗰個嘅中心嘅總監咧，咁我就特別睇咗佢一兩篇嘅文章，關於即係香港嘅自殺嘅問題嘅。咁我就即係詳細嘅唔講啦，就係講咧佢，因為佢要研究一啲人嘅自殺嘅原因咧，咁佢就做一樣嘢，我諗冇乜人會做嘅，亦都冇乜人中意做嘅係咩咧？佢係要睇好多遺書，遺書。咁點解要睇遺書呢？咁當然佢真係了解一個人咧，喺佢即係自殺結束自己生命嘅時候咧，佢嗰個嘅心路歷程係點樣？咁佢就 quote 咗其中一封咧，佢覺得係對佢嚟講最震撼，我睇過都覺得係最有感受嘅嚇。其實唔叫一封遺書啊，因為得八隻字嘅啫，盡興而來，拜興而回。一個中國嘅移民嚟到香港。盡興而回，諗住啊，盡興而來嚇，就係諗住係嚟到帶住好多嘅憧憬啦。咁但係類似嘅故事你可能聽過啦，都唔使再重複噶啦。咁但係佢覺得完全係失望嘅，於是乎就拜興而回。咁佢自己決定自己嗰個不歸路咁樣。咁都係講翻，咁點解要講自殺咧？就是、因為我哋基督教咧就喺提醒嘅大羅裏面講咧，佢講嗰個四律咧，就 which 即係我哋。代表咗我哋基督教咧一種係最簡單直接，容許我用簡單呢個字啦嚇，嚟到去傳福音嘅一個嘅工具嚟噶。咁再過再早少少一啲嘅年代咧，香港都好流行讀呢個三福嘅。我相信只係得少部分人讀過嘅啫，係咪？邊個讀過噶？係，我都唔少喎。你都讀過啊？好叻啊！咁啊，讀過三福嘅呢、這個咁樣嘅。全福音訓練嘅啫嚇，咁咧就咁嗰個就即係複雜好多。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其實都係你用一個較為短，即係相對嚟短嘅時間，即係講緊30-40分鐘嘅時間同人全福音。咁如你得咁短啦，咁你得咁短時間，咁你係咪一定係將最精髓嗰部分去講出嚟啊？係嘛？咁亦都係可能個機會唔多。咁所以我哋喺四律也好，三福也好啦。咁你最重要嘅就係問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如果我得只有30-40分鐘嘅時間，要將福音咁豐富嘅內容表達出嚟，咁我可以講咩咧？咁你一定係攞你大家都覺得係最重要嗰部分，係邊部分咧？永生啦，即係信耶穌得永生啦。咁呢個就係差唔多係一個坊間嘅一條嘅公式嚟啊。當然呢一句公式咧喺坊間用嘅時候咧係有少少貶義嘅，即係話咧，即係覺得啊，你哋覺得即係講得真係簡單啦，信耶穌就永生咯，可咁樣嚇，因為佢哋。好難明白，好難接受，點解咁簡單咧？咁而喺福音嘅 presentation 裏面咧就講，喂，原來真係 好似好簡單。點解佢簡單？因為對你嚟講係簡單，對上帝嚟講就絕不簡單。咁我哋好多時候係忘記咗後面嗰部分，咁我哋淨係見到前面嗰部分。所以有些時候咧，我哋好多人咧就對福音咧，即係聽福音啊，信耶穌咧，得永生呢、這個，你行埋個知啦，你同我講耶穌嘛，信耶穌有水牛啊嘛，即係聽過嗰個啦，信耶穌得永生得水牛嗰、那個，因為得一字即唔係一字之差，一點之差嘅啫嚇。因為以前啲永生如果舊咗咧，啲字一甩咗咧，就變咗係水嚇、啊、牛咁樣啊，即係信耶穌得水牛咁樣。咁其實點解信耶穌得永生呢、這個係會俾人變成一種嘅貶義咧？頭先阿大羅會講到話 odd 嗰部分啦，可能你今日同人出去講嘅時候咧，人哋都會俾你一個好 odd 嘅反應。你想象一下，你下落去一陣間，即係頭先阿大羅都同我講嘛，欣賞就係你落去下邊公園啦，對面有好多人喺度嘅嚇，唔同嘅種族嘅人喺度都有嘅，對面嘅公園。咁你同人講，喂，我好開心同大家講一個消息。你信耶穌之後咧，你就會得永生啦。咁你睇下會有幾多人好振奮咧？你話你信耶穌咧，俾$50 Häagen-Dazs 嘅 coupon 咧，佢哋可能會開心好多，係咪？後面啲太太就會明白啦，係嘛？咁佢哋會更加熱衷、更加積極排曬隊，哪怕只係$50 coupon， 僅僅夠你食一夠唔夠食啊？喂，其實嘅 Häagen-Dazs 我唔食，我唔喺香港食嘅嚇。吓、啊，争$6啊！喂，咁熟嘅，都要自己呕$6出嚟先食到一个嘅雪糕。咁佢都觉得系振奋过你同佢讲信耶稣有永生嘅。咁点解咧？咁即系话咧，原来我哋冇错，我哋系想人归向上帝，就好似呢段经文啦。因为今日系呢段经文系讲一个故事，系讲你既然已经系经历咗，你见到好多嘅神迹啦。你既然已經是歸向了上帝的國度了，但個重點就是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歸向上帝的國度，或者今天的用語我們講什麼叫信耶穌呢，什麼叫得永生呢？如果我們對信耶穌那個即是那個方程式，只是簡單信耶穌就有永生，而永生對很多人來講，我剛才沒講自殺的，其實為什麼講這件事呢？就是如果一個人連生存的時候他都覺得不开心的时候，如果有些人是生存都那么辛苦，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你跟他讲有永生那个的意义是什么呢？他有几渴望，就是说如果我连怎样生活得丰盛我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去仰望或者去期望等候一个永生。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一个经典的信上帝得拯救的故事了。因为这个故事虽然很简单，那个故事的大背景大家可能都了解，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经历过一个很经典的场面，就是当然是过红海。过红海当然就是讲就是你看到上帝的拯救是一个就是很大阵仗的。而且他是将以色列人从哪里拯救出来呢？从埃及，从困难，同埋咩系冇可能？你要记得系从一个冇可能，即系你走到死，即系 dead end 嘅时候咧，上帝将你拯救过嚟。咁所以今日开始嘅时候嗰段嘅短片咧，即系少少回应咧，就系嗰个嘅女球手咧，就其实已经系输紧噶啦。即系喺一般嗰个嘅如果你系打波嘅话，你系嗰个球员啦。唔知阿 David 试过咁嘅情况咩？即系输到咁样，但后来系力挽狂澜，都试过，哇，两次，哦，试过呢个胜利，哦，我赢两，系咯，揾你拍啊嘛，好劲啊！咁其实赢咧唔系最难嘅，即系喺败中能够获胜咧，即系嗰个先系更加难。咁所以咧，上帝咧佢出都系啦，呢一个虽然好似系一个歷史故事，好似一個咧，甚至乎有啲人覺得係童話或者神話故事啦嚇，喺人嘅心目中。咁但係咧，佢呢個嘅事件咧，要講明一樣嘢：上帝嘅拯救咧，就係將你從一個冇可能同埋一個死局嘅裏邊咧，佢將你拯救過嚟嘅。咁所以你要經歷嘅咧，所謂嗰個得救咧，其實當然最終嗰個就係你信咗耶穌之後，你有一個永生啦。但係佢想講俾我哋聽嘅就係，就算喺呢一個嘅時代，你而家 你唔覺得我哋每個人都喺唔同嘅情況裏面，你都覺得自己好似走咗一個唔同嘅 dead end 嘅裏面嘅？可能你嘅事業喺個 dead end， 你嘅關係裏面喺個 dead end 嘅裏面，係咪？可能喺你就算你人生咧，好多嘅範疇裏面咧，你都會有一種嘅 dead end 嘅感覺，即係你好難繼續向前。咁所以上帝嗰個拯救咧，除咗係喺我哋離開呢個世界有永生之外咧，咁你我哋基督徒咧，仲有一個責任咧，就係俾佢。俾世界咧係去見到上帝嘅拯救咧係好豐富嘅，係好多層面嘅，係你由而家開始到你離開呢個世界到你永生嘅時候咧，都係咁重要嘅。好啦，咁所以喺呢個故事裏面咧，就係、是、出埃及之後咧，咁今日嘅經文咧就雖然只係得三節啫，但係佢講咗成個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對拯救咧，佢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定義。咩意思咧？就係因為佢拯救完，即係經過咗紅海。咁神奇嘅經歷之後咧，咁就嚟到一個咧好荒蕪嘅山啦。咁呢座山咧係真係西乃山嚟嘅嚇，真係而家嘅西乃山，亦都我哋相信係聖經佢哋以色列人咧喺山下邊聚集，而摩西上去攞十戒嘅西乃山。好，咁以色列咧就聚集喺個西乃山嘅下面咧，然後就出現咧今日嗰段嘅經文咧，就係耶和華咧。就向佢哋講説話啦，咁你話咁今日嗰段經文好簡單啫，咁啊講咗幾樣嘢，咁我想講嘅就係你留意翻個經文咧，就係、是，我哋見到呢段嘅經文咧，短短三節咧，就穿插咗咧係有好多嘅動詞噶，咁我哋有一次我四嘅時候，我有一兩日我哋未 intensive 咁樣講查經嘅，係嘛？咁我哋都話你睇段經文咧，第一樣要留意咧就係嗰啲嘅動詞啦。咁你又嚟咗好多啊！呢個段係咩咧？最重要嘅就係所行嘅看見，係啦，將你背喺帶嚟歸我。如果你聽從遵守，就要喺萬民裏面作，即係 be 啊嚇。因為全啊呢、這個唔係啦。咁你要歸我為，都係 be 作嘅，就係、是、嗰、就是、個動詞啦嚇。你要告訴。好啦，咁如果咧，我哋做一個好簡單嘅分類咧，呢一度嘅動詞咧，大部分咧都係同以色列人有關嘅，即係話你要做嘅，你睇到啦，你聽從啦，要遵守啦，要做啦 ，being 嚇告訴啦咁樣，大部分呢啲嘅動詞咧都係同以色列人有關嘅。咁即係講咩咧？即係話咧，跟住我嚟要同即係又話要吩咐你呢番嘅説話咧，係你要回應嘅。因为呢啲动词全部系你做噶嘛，即系你老细同你讲完一大抽嘢，其实系想做咩？想做咩咧？为咩咧？唔会氹你开心系嘛？系嘛？唔会话见你闷闷地冇嘢做，同你倾下偈啊？唔会啊！讲完一大堆嘢，都系想你 take action 噶啦，都系想你有回应噶。咁而咧，耶和华嘅动词同耶和华有关嘅咧，最主要系耶和华将你带背喺佢嘅翅膀上边带你嚟啊！咁呢两个就系、是。耶和华做嘅，即系话耶和华已经做咗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等你嚟到去回应啦。咁所以如果呢一个喺西乃山下边嘅系一个拯救嘅故事嘅话咧，原来拯救嘅故事咧，我哋唔好净系停留喺即系得到拯救啊，即系得永生啊，我得到咗啦，我接受咗啦，我已经可以有呢个永生嘅确据啦。咁呢个只系拯救故事嘅上半集啫，下半集拯救系包括咩？拯救是包括你的回应的，而且这个回应是要怎样呢？是要被人家见到，人家听到的，你见到之后你就要告诉人家了，就是说这个拯救的事件，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公开的事件来的，即是不是说你看你当你下面即是落去街里面同一个人传了福音，他一信啊好好啦，然后他回来夜晚回来就阴嘴笑在房里面，好好好即系咁样啊！即系咁样，听亲歌又笑，睇亲电视又笑，好开心咁样咁样，咁又咁佢过咗佢一生咁样。即系上帝，佢梗系期望你快乐啦，佢梗系期望你即系有满足同埋喜乐啦，佢梗系期望你即系上帝希望你好愿意你得救啦。咁但系你睇翻成个呢个拯救嘅故事咧，头先讲啦，因为系绝大部分咧系由一啲你要回应嘅动词所组成嘅。即是说这个故事呢个主角当然首要主角就是第一大主角当然是上帝的工作啦。 但系呢个故事要讲完佢嘅话咧，要完成佢咧，就系、是、要等你嘅回应啦。而你呢个回应系一个公开嘅回应，系要全世界嘅人都要见到嘅一个嘅公开事件嚟嘅。所以我哋要嘅系咩拯救咧？就系、是、今日我哋讲关于教会嘅本质，原来教会就系呢个故事嘅延续啦。即是以色列人的原因。我讲讲即是为什么刚才那个 point 是这么重要呢，因为我晏少少或者什么较后的时间呢，我就会 share 这个短片出来呢，特别是给一些做了妈妈，做爸爸都是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主要是给做妈妈。那这个的在 TED Talk 里面，TED Talk 都是我其中一个常常会接触的媒体啦，这样好。咦，下面这里看不到到，可不可以拉回来。我想知道你说的For parents, happiness is a very high bar。 就是说他的主题，他的 talk 的主题就说了，对于做一个父母来说，快乐呢是其实一个很高的门槛。什么意思呢？有些有小朋友了，就来有了，或者就很多已经有小朋友了，他就说给一些做父母的听。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父母呢是活在一个的迷思，近乎诅咒的里面。那个迷思是什么呢？我都讲过很多次，你跟一个的父母说，喂啊，咩太啊，喂，其实你我见你臭仔臭女这么辛苦，扑心扑命，哇，牺牲这么大，其实呢你最想你的仔女是怎样啊？最想他怎样啊？估都估到啦。不是他们不敢讲的。不是这样讲的。是想你仔女怎样？是没错，开心。他就是讲这个主题。他说你知不知道呢，其实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想法呢，即是我做这么多事，我给什么都是给最好的仔女，我都是想他快乐的。那这个 talk 呢，就是这个 TED Talk 呢，就说什么呢？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呢，你就会入了这个迷思里面呢，你就会即是被这个门槛呢令到你变得是很痛苦的。你又痛苦，个仔女痛苦，好有 point 嘅，你翻去听下。好，咁咧为咗时间关系，亦都唔系我最重要的主题。咁我先讲呢个 talk， 佢个 ending 嘅时候咧，佢讲，佢话咧，我哋好多时咧就其实快乐快乐咁追求快乐。咁其实咩叫快乐咧？第一，這个咧系一个好虚无缥缈嘅 term 嚟噶，点为之快乐咧？系嘛？咁所以于是乎，我咩都俾到最好嘅，系咪食得最好就快乐咧？系咪你嘅？推個 BB 車過萬蚊佢就快樂咧，係唔係咩就快樂咧？咁大家都咁，我琴日係前日探阿 Elsa， 咁咧佢話俾我聽咧，我即係開始涼啦嘛，哇遲啲凍咧咪好辛苦咯，即係帶 BB 出街咁樣。佢係啊，咁佢見過咧，唔知邊度咧話介紹咧，有啲人用嗰啲濕紙巾咧，我哋即係啲太太好中意濕紙巾抹 BB 嘅。佢話原來有啲濕紙巾嘅，即係保暖器嘅，即係 keep 住啲濕紙巾係暖，即係等佢抹個 BB 嘅時候咧唔會。冻啊！咪鬼出得笨，真系好重个袋系嘛？唔系个袋系重啊，你个心仲重啊！你明唔明啊？你有冇谂过抹湿纸巾系要暖噶？即系我真系冇谂过啊！你明唔明啊？咁系咪俾到咁好嘅仔女，个仔女就将来就好咧？系咪成日讲你？你食魚翅，你食鮑魚係咪會有愛心啲咧？完全冇關係噶嘛。咁但係我哋就係冇咩目標地，總之將一切最好嘅咧就話俾個仔女。但係其實你就搞到自己好辛苦。咁嗰個 end of 嗰個嘅 talk 咧，佢就其實講，佢話一個嘅小朋友啊，或者一個人啦，佢真正嘅開心係點嚟嘅？係。如果他能夠即係我哋做父母教導個小朋友做一個，佢講兩個嘅 term， 一個就係 moral being， 即係佢有個道德感，識得分對錯，佢能夠選擇啱嘅嘢。第二有責任感，佢識承擔自己、治理自己啊，會去幫助人啊。咁即係話咧，你帶佢訓練佢成為一個 moral being 同埋一個即係一個 responsible 嘅人，佢係自然會快樂。即係，但係我哋咧就以快樂為個目標嘅時候咧，佢就一定唔會快樂。你將佢建立成為一個有用、有責任感嘅人， 咁佢做嘅嘢係啱，佢能够帮助人，佢咪会快乐囉。咁快乐係咁样嚟㗎嘛。唔係透过你俾佢嗰啲嘢，佢就会你佢唔会㗎。但係你见到佢好多嘅姊妹弟兄姊妹屋企啦，布满晒所有都系玩具啊，围住成个 Toys R Us 喺屋企，啊，个屋企本身就系 Toys R Us， 就系玩具，咁佢哋就反斗啦。呢个就系我哋即系建立到嘅一个咁样嘅即系世界，俾咗佢哋。你觉得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佢哋真系快乐啲咩？唔系点会连啊？头先我哋讲咧，咪话自杀率系少咗嘅。但是年青和少年的自殺率是高了，以前是 年長的人自殺多了，多一點，不是多了，以前是比較多，現在是年輕的人，你都看到他們，說壓力大啊，這樣等等的現象。所以原來我們一定要，就是從這個迷思裡面走出來。那這個跟我們的信仰和信耶穌有什麼分別呢？就是很多人就會覺得，你怎樣叫人信耶穌，你想著回教會會開心一點啊，翻嚟教会咧，就会大家会即系或者信耶稣咧，会俾你好多嘅带领咧，你嘅人生条路会容易行一啲啊，或者翻到嚟咧，你会感觉到多啲嘅关怀，即系好多人期望咧，就翻到嚟教会咧，或者信咗耶稣之后咧，就会有好多好嘅嘢发生噶啦。咁如果我有好多好嘅嘢发生，咁所以我咪会更加信耶稣咯。即系同头先讲嗰个，我令到个仔快乐，咁佢就会快乐咯。咁样其实。正正是相反。咁呢个今日呢个摆返喺今日呢个嘅经文里面呢，佢就讲呢，就係我哋点样先能够即係享受呢一个嘅拯救呢，我哋点样先至能够完成呢一个嘅拯救呢，即係唔係淨喺度等，即係头先讲啊，半夜返即係夜晚返去阴阴嘴笑啊，然后等死个人上天堂咩，唔会咁样㗎嘛。唔会咁样。即係话你呢个嘅拯救嘅故事仲要喺度发生緊㗎嘛。咁所以咧，今日呢一個嘅故事咧，就同頭先講個 TED Talk 嗰個嘅原則咧，有一樣相似相通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我哋唔係因為信咗耶穌有好多嘅好處，所以我哋繼續信，而係因為你能夠 keep 住呢一個嘅同上帝嘅關係咧，能夠守住嘅約，遵守佢嘅話，你就自然係能夠同上帝有一個好嘅關係，你就能夠滿足，能夠你覺得係生命係充實，就好似頭先。大咯，佢哋同我分享嘅一样，唔系因为你有好多好处，所以你信耶稣，系因为你同上帝建立咗一个约嘅关系，你能够将呢个拯救故事能够延续落去嘅时候，你生命自然就会快乐同埋有满足。你会见到大部分好多话，有啲时候，大咯又好，我哋喺牧外都常常重复一个，就系你一定要揾到你嘅呼召，你嘅人生。你才会有真正的满足。如果你的方向，你的焦点就是想想每天怎样可以开心一点，得到的东西多一点，我告诉你，我 guarantee 你这一世都不会开心，是肯定的。你怎样计划最好的行程，吃啊住啊，这样想着自己我有这一切我就会开心，结果是会刚刚相反。你到年老的时候你就後悔莫及，如果你不後悔就更後悔了，即是你連後悔都不懂的話就更可悲了，因為你已經白白過了你的大半生或者一生。所以跟臭小朋友一樣，不要在一個迷思裡面，就是我要令他快樂，你令他成為一個懂得分辨是非有責任感的人，他自然會快樂。同樣不是信了耶穌就會快樂，所以當然都會快樂，但快樂是因為你能够守这个的约，能够将这个的拯救的故事继续的延续下去。那怎样将这个拯救故事延续下去呢？那有三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就是经文我所讲的第一部分，就是你要看见和要告诉了。那两个 很重要，也是我们常讲的动词，你看到然后你话给人听。好啦，咁睇到咩呢？就睇到就係當然係上帝一啲嘅拯救嘅事件啦，就係、是、好似呢度咁樣啦。你見到我喺埃及裏面所行嘅事啊，十災啦，過紅海啦，咁然後呢你會好肯定一樣嘢呢，就係唔係你自己走嚟西乃山㗎，唔係你自己去旅行㗎，係點嚟㗎？係我帶你嚟㗎。咁而我帶你嘅方式係用咩方式？就好似隻鷹媽媽 帶隻鷹 BB 係咪去飛嘅時候咧，就將佢擺喺個背上邊係咪？聽講係咁樣學飛翔嘛，咁掉佢落去咁樣就自己學飛咁樣。即係但係你都要俾上帝帶到去呢一個嘅天空嘅裏邊啦。嚇、啊，翱翔好中意頭先嗰個話咩咩咩海闊天空啊！哦，你真係好中，淨係四個字我已經覺得好感動啊！海闊天空啫，即係嗰、那個嗰、那個、那個 feel 啊嚇。好啦，咁所以咧第一個嘅咧，我哋做嘅咧就係、是。你要看見先，嗱、那個 point 就係咁樣。而家個 point 就是，你見唔見到上帝喺你生命裏邊嘅拯救咧？翻到嚟或者喺平日裏邊咧，我哋就係見到自己嘅問題，只係見到自己咧要完成嘅工作，或者一啲未完成嘅目標，或者一啲咧我盼望會發生嘅事情。我眼裏邊咧就係見到呢啲。但係如果你見唔到上帝喺你生命裏邊嗰個嘅工作嘅話咧，你呢個拯救咧就只會一個嘅 history 嚟嘅啫，即係所以我唔明點解我成日啦，啊又我講翻好似又乘機啊嚇，點解最近你請咁多啲外來人啊？嚇、啊，因為大家話覺得辛苦嘛，講四五次見證嘛，唔知講咩嘛，因為我係本身嗰個嘅即係原意就係希望俾你見到你應該唔好講每日咁浮誇啦嚇，每日都見到上帝嘅拯救咁。即係咁 extreme 啦，咁但係我都希望你七八個月裏面有一個你覺得係可以嚟分享嘅經歷，唔係好過分係嘛？唔算好過分啫係咪啊？如果你七八個月裏面都冇嘢講啊，喂，你上對上有咩經歷冇啊？未死得啦，上帝健在啦咁樣啊，幾好啊？咁你就咁 shame on you， 真係唔好意思。我相信我要求不是很高，又是为你好。我想你有故事可以讲，是被人见到的，可以 show 出来，不是 show off 的 show 出来被人看，是而被人去见到，大家是有激励，然后再说哇上帝是真的在做着东西，我们只是要这个反应，不是要哇你好掂，哇你好敬虔，哇你好牺牲好大，不是要这些，只是要一样。讲完之后大家会肯定就好似你要讲啦，你看见我喺埃及所做嘅嘢，咁所以呢个系第一个我哋要将呢个故事延续落去嘅，即系将呢个拯救故事延续落去嘅，就系你要看见而且系告诉周围嘅人。第二啦，就系我哋要同神立约，因为佢呢度讲咧，如果你经历咗呢一个嘅拯救嘅事件。除了你見到之外，咁你就要聽從遵守我嘅約。咁呢個兩句咧，就即係呢兩部分咧，都係差唔多同一個意思咧，就即係話你係要有一個好真誠嘅回應。各位弟兄姊妹，知唔知道？你係要真誠嘅去回應上帝。咁而回應嘅方式就係咩咧？就係、是、守呢一個嘅約啦。好，咁即係話原來我哋教會咧，即係做一個嘅教會嘅群體咧。有另一個功能，除了第一個就是見證上帝的作為，在你生命，在我們群體裡面的作為。第二個呢，我們教會要的功能呢，就是讓人見到我們這班人，我們班是一班什麼人來的？牧愛的弟兄姊妹。第二呢、啊、基督徒太表面了，不是要這些。那見到是什麼呢？原來這班人呢在這裡守約。好 ,OK? 即是說呢，他見到即是外間的人呢，見到基督徒聚集在一起，而呢班人係一齊去守一個嘅約，係一個守約嘅群體，就係呢個教會嘅作用啦。冇咁啊，我點俾人見到我守約啊？講個最簡單嚟，好唔好啊？最簡單就係你會翻嚟教會崇拜啦。呢個喺個我只可以話呢個係最低層次嘅一個嘅守約嘅方式。點解？因為在創造到結，即是世界結束的時候，都是以什麼開始的？都是以什麼來為中心的？世界的開始和結束，都是以什麼為焦點的？敬拜。敬拜，但是當然不是只是唱歌那種敬拜啦。敬拜意思就是你 honor 上帝。你想问一问你回到来你是不是尊重上帝先？你真的问一问你自己，你这一刻你是不是尊重上帝？你回来的无论 唔好講你真係好低層次嘅時間啊、出席率啊呢啲，我哋成日都講，我唔希望教會講呢啲嘅，我唔想講呢啲嘅內容啊、題目噶，因為呢啲真係好低層次，即係好似你叫即係同啲幼稚園學生啊，你翻嚟要講要老師早晨啊，大佬幾多歲啊，仲要提你叫老師早晨，唔想係咁樣嘅。咁但係一個群體裏邊人，你點樣見到你係守約嘅咧？嗱，起碼。因为上帝约咗我哋，同埋上帝立约咧，就系我哋系一个敬拜嘅群体。咁你第一样咧，你就系、是、咁你俾人点俾人见到你系一班尊重同埋愿意敬拜嗰个拯救你嘅上帝咧？咁就喺你敬拜嘅时候个态度里边见到你系咪一个守约嘅人啦？系咪你有冇礼貌？咁你好简单噶啦，呢个人有冇礼貌？好简单啦，食饭又好，见到人好啊，人哋同你讲嘢又好啊，你点样回应啊？呢啲好基本嘢都見到呢個人係咪有禮貌噶啦，係嘛？咁基督徒，我哋唔係話要做啲咩好偉大嘅嘢先啦。咁淨係俾人見到我哋係一班守約嘅人。咁即係話咧，而且咧守約咧，你知道約咧呢個係一種好美麗嘅嘢嚟嘅。其實教會就係要將一啲好美麗嘅嘢呈現出嚟，去所謂去吸引人。咁原來大家見到一班人咁，譬如咁著約嘅，咁期待去敬拜嘅。敬拜嘅时候个月金系咁敬虔咁投入嘅话，咁人哋就会觉得哇呢个背后嘅上帝真系一定系好唔一样喎。呢个就系我哋所讲嘅见证嘅意思嘛。咁另一个咧就系立约啦，立约嗰个特性系咩咧？就系其实立约即系代表咗，无论对方系点样，我都会按住我应该做嘅而做啊。OK。我哋成日都講 contract 同立約咧，就呢個英文翻譯就用 covenant 啦。約嘅意思即係上帝應承咗我哋嘅，無論我哋點衰咧，上帝都照做嘅，因為應承咗嘛。我哋平時就唔係噶嘛，你做初一做十五噶嘛，係咪？係嘛？你唔交，你唔俾錢，我梗係唔交貨啦。我冇咁傻噶，係嘛？你唔做，你應該做嘅，我唔會做翻喺身上邊。我哋平時就係咁樣，但係立約就係一種不離不棄嘅。的一種嘅愛同埋付出啦，咁你話嗰種嘅美喺邊度咧？咁大家平其實你都係好渴望呢一種你經歷呢種立約嘅關係嘅。譬如你朋友，如果有呢、這個你大家都有呢個朋友，可能會得罪你一兩次啊，或者平時可能做咗啲嘢令你好睇唔過眼嘅，或者你應該咁講，掉翻轉，你都會做一啲嘢啊，借咗人錢唔記得還啦，或者咩都好啦咁樣嚇，咁。如果你朋友仍然当你是朋友，这个就是一种不离不弃的关系了。仔女，如果你仔女不孝顺，找不到钱，又或者做出一些令父母很痛心的，那个父母仍然是爱他，那这种味是不离不弃的关系，这种味是立约的精神。是不是、你、好像刚才咁样输咗波啊，输紧波，或者我哋捧唔同球队嘅，系咪？我哋成二十年捧咗呢一个利物浦，都未攞到冠军，我哋都仍然捧嘅。又或者喺啲老师有做老师嘅，啲学生唔听话嘅，你仍然有教无类，咁呢个咪就系、是？不离不弃立约的精神。你想想，如果你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你的朋友、你虽然借了钱没还，他仍然当你是朋友的、你爸爸妈妈虽然你过往你怎样得罪他，你怎样闹爆他，你怎样 不顾家，他仍然将整副身家给你的。哇、或者呢你的、老师、你的老师、怎样你虽然你毕业了多久，但他都还是很关心你的，他仍然是会想教导你，他仍然是会提携你的。或者如果你讀書嘅嚇，你讀到成劈屎咁都好啦，佢都仍然咧嚟到去，即、就、係、是、去幫助你嘅。你想唔想活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你想唔想活喺一個咁樣嘅世界嘅裏面？呢、這個咪就係個立約精神咯。立約精神即係話，原來呢一班人咧喺埋一齊咧，佢唔係淨係睇環境咧嚟到去做行動嘅。嚇，唔係就係話啊，大家都幾好啊，即係做嘅嘢幾好啊，或者大家咧你對我好啊，所以我又對你好啊咁樣，唔係喎。你其實你不嬲啊！你活著嘅時候，你都渴望係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周圍嘅人係有一個咁樣嘅關係嘅啦。我哋做牧者嘅，希望成日要求自己都係，無論弟兄姊妹係點樣， 無論教會的情況都是怎樣，都希望不會改變那個牧養的心腸，因為我們都是接受了一個的呼召，是一個立約的關係。所以你我們這個教會這個的群體，你怎樣呈現這一種這樣的立約的或者叫做不離不棄的精神和關係在裡面？人家是很容易見得到的嘛，講兩句就猛的，即大家就不睬對方的這樣。這個不是立約的關係，不是弟兄姊妹立約的關係。有一兩件事不是那麼順利的，不合你心意的，你就遠離上帝。這個都不是我們跟上帝那個立約的關係。所以一個教會的群體，它有另一個的責任，就是將這個的不離不棄的精神，即是在這裡經文所說的立約的精神，能夠呈現出來，人家去見到哇，這班人呢原來沒有東西是會動搖到他們的。剛才大羅都說了，將來無論有什麼逼迫再嚴謹一點的時候，即是那個政治環境宗教那個的自由度再收緊的時候，我們仍然堅持我們的信仰，這個就是立約精神。人家見到的，人家需要見到的，就是這一種不離不棄的生命。第三就是在第六節裡面說了，你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神聖的國民。咁我哋應該唔係第一次咧，或者好多嘅場合裏面咧，都分享過神聖呢個字嘅意思。頭先啊，大羅喺其中一個 slide 嗰度都有提及嘅，係咩咧？分別為聖嘅意思啦。分別為聖咧，即係我哋係要同人唔同嘅。咁當然我哋個唔同唔係為咗即係好似要標奇立異啊，要突出自己。咁今時今日咧，我哋好多人咧就係要做一啲嘅嘢咧嚟到去 build up 自己個 identity 啊，即係譬如。無論有一些正確的成就，又或者一些古怪的動作，什麼行徑都好，很多人其實是想人家見到、啊、我就是這樣的，這個就是我了，是不是？現在這個世代的人是不斷是強調你要 build up 你自己的 personality， 你的性格，你的人是這樣的，為了有一種的身份感，為了比如我是跟人不同的，扮酷又好，扮什麼都好，這樣咁但係呢度佢講呢，就係話我哋係要同人唔同呢，係為咗見證上帝，唔係為咗見證你自己係幾咁特別與眾不同。我哋唔係為咗與眾不同，而係為咗呢將人嗰個嘅焦點呢能夠擺去上帝嗰度。咁即係原來我哋係被呼召呢，係成為一班呢唔同嘅人。唔同嘅人當然係因為有祭司嘅國度呢，即係祭司係被呼召出嚟呢，係做一個獨特的工作，就是將人帶到去上帝那裡的。那有些事是祭司才會做的，平時我們做不到的，不可以做的，因為他有一個特殊的召命，就是要將人帶到上帝那裡。就是說我們教會或者包括你自己都是，都是有一個的呼召，就是要成為一個，因為不同人家見到你的不同，但是這個不同是能夠將人帶到去上帝那裡。那我們被呼召成為怎樣不同呢？就是當然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生活的方式，生命的取向，不同的盼望，不同快樂那個的來源。那如果我們每一個人在不同的崗位裏面都是有你那個獨特性的，那而我們被呼召出來，就在你那個的環境裏面做一個，在那個的環境，但是在那個環境裏面你是一個很獨特的，很不同的。舉例又講翻大羅啦，咁大羅就頭先都聽到啦，學傳我不嬲都好佩服學傳或者同類嘅機構嘅，咁佩服咩咧？自籌人工喎、哦，好難噶，自籌啲咩叫自籌啊？即係自己係拗人啊，支持我啦，係嘛？咁你好彩啊，係牧恩，真係算好彩啊，係真係好彩，牧恩俾佢支持，我哋牧恩我哋唔止一個啦，而家幾多個？三個，兩個。兩個啫嚇，好似將來有第三個 coming 啊，就有第三個啊，即係確傳嘅同工。咁但係你諗下，要自己去問，喂，你可唔可以支持我？人哋唔支持佢，佢係冇收入嘅。你接唔接受到一種咁樣嘅生活方式？你問一問你自己，你接唔接受到一種咁樣嘅生活方式？你問一問你自己先，頂唔頂得順？ 今唔知今日唔知聽日事喎，係嘛 ？OK， 咁咁啊話曬佢科大畢業啦，係嘛？讀咩啊你？我唔記得咗你讀咩？其實讀咩都冇用嘅你，即係而家讀咩啊你 ？Programming， 唉，讀嚟做咩啊你？系嘛？即系 I T 都算系一个系嘛龙头嘅行业啦。如果你入到腾讯嘅话，或者相关嘅科目嘅话嘅公司嘅话，系嘛？咁即系呢个系大部分人走嘅路啦。喺科大 I T 毕业，揾一间大嘅公司，国际最好借嗰啲吓。蘋果啊、Google 啊咁樣嗰啲，然後就慢慢發展自己個事業，揾一個好好嘅人工。咁但係大羅佢願意揀另一種嘅生活方式，呢、這個就係佢同千千萬萬嘅大學生唔同嘅地方啦。喂，咁啊，阿 David 啊做消防員啊，咁啊，阿 Josephine 就做一啲銷售嘅工作。咁個個人咧喺你個崗位裏邊咧，其實你都是被呼召在你的崗位裏面做一個很不同的人。Josephine 她做銷售的，她那個的即是那個行業呢都會有一些人給一些負面的標籤的，有些都是啦、啊、做後面那位、啊、都是做銷售那些都 是,、啊、是很容易被人標籤了、哎、賺錢的你都是，那你就要活出另一種的生命方式，就是我 不是來賺錢那麼簡單，當然都是賺的，是吧？我是要是用我的生意来对建立人的生命的，而是建立一个不 是, 是一般的生命，是一个能够因为认识上帝，而亦都是他的信仰是带领他那个做生意的态度、方式、怎样做生意，或者怎样不是为自己生意，而为真的为对方去想去想的一种这样。我们感恩的就是牧恩都唔乏即係一啲願意 make a difference 嘅人嘅，啊盈盈嗰啲又係啦嚇，咁啊佢又係搞 pay 唔係搞啦，做 pay group 啦嚇，但係你見到佢咧係過分投入嘅，盈盈係啊佢係直頭係童痴嘅，即係啲小童小朋友咧痴嘅，已經係進入咗一種咁嘅狀態。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好多人搞 pay group 香港，但係好多人係為揾錢嘅嘛，即係因為 pay group 好賺錢，係咪？好多人做好多嘅嘢，係因為可以透過一般嘅途徑，大家慣常嘅方式嚟到獲取到大家期望到嘅結果。但係我哋係願意 make a difference。我哋咧唔係隨波逐流，亦都唔係跟大隊，而係因為我哋知道咧，我哋係一個立約嘅群體，而上帝呼召我哋咧，就喺我哋獨特嘅唔同嘅範疇，就算包括我哋做人嘅態度，我哋嘅婚姻觀。我哋嘅朋友观，我哋嘅金钱观，我哋做人，我哋就算包括呢一年，我哋搞好多嘅关于情绪嘅课程，我哋点样处理自己嘅生命，点样帮人同行，呢一切都系因为我哋希望行出嚟咧，呢个群体能够同世界嘅人唔同。世界人系好怕见到人有问题，你有问题，我真系唔想听，唔想知，轻轻一两句说话带过就算。我哋系愿意进入人哋嘅生命嘅里边，要承担要同行，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亦都唔系本身系开心嘅事，即系佢本身系唔开心噶。你估真系成日同唔同人倾啲唔同嘅问题，你估我好开心，倾完之后会眯眯嘴笑咩？大哥，唔会噶嘛。但系系之后咧，你会有喜乐。咁、那个喜乐系因为我哋见到上帝嘅工作，所以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呢一个嘅群体。是被上帝拯救之后呢，那个只是这个拯救故事的上集啫。当然那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了这个上集呢，就没有下集的了。咁原来我们被拯救之后呢，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一样呢，在西乃山的里面呢，他就听到上帝的呼召呢，就说你们被我拯救，被我去释放出来呢，你就要过一个好不同的生命。我们的关系是不可以被任何东西冲击到的。不可以被任何东西取缔的。取缔的，这个就是立约。那個關係，同埋你要不斷的去見證上帝那個的拯救，而要將這個的拯救用你的故事，無論是你個人的故事，你做 pay group， 你在銀行，你做銷售，你在大學， 你做消防员就要在你那个的岗位里面呢，你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群体不是我们，所以为什么成日有时都会好像会分享一些教会普遍性会出现的问题。我们不是要跟人比较，要好像即是清高那样，而是我们不希望大家都走向一个不是上帝愿意的一种的教会的方式，为数字啊，为事工啊，为结果啊，为大家开心啊。我们不是来，我们做的事不是令大家开心，不是为开心而回教会。正如那个 TED Talk 里面，不是要令那些子女开心而教他们，给一切的令他开心，而是当他成为一个有用、有责任感、懂得分辨是非的人，他的生命自然就会快乐，自然就会有价值。同样都是，我不希望大家是因为最近顺利，你获得很多的恩典，你才会敬拜上帝。不是因为你最近没什么烦恼，所以你敬拜的时候你才会有喜乐。是纵然你今日还有很多未解决的事，纵然今日你还有很多的困难，还有很多未解的心结都好，你仍然能够因为这个敬，因为这个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够活出成为一个有喜乐，有一种不离不弃立约的精神，同埋能够将呢个拯救嘅故事不断讲落去。愿意你唔好害怕见证，愿意你亦都喺你嘅生命里面寻找到上帝拯救嘅见证，你就能够不断同唔同嘅人，同呢个世界不断咁样去分享。愿主咁祝福我哋，阿门。